电台联合主办。 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网罗经典，带你领略巴洛克时期的华丽，古典主义的轰轰烈烈，浪漫主义的风情万种。串烧时间，串烧经典。 耳边的旋律会让很多朋友觉得特别熟悉，也许有朋友并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但是说起这位作曲家，我们说到他另外一部歌剧，马上大家都会想到在剧中的那些著名的音乐，比如在《卡门》当中的《斗牛士之歌》，还有在剧中的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段落，都有可能是一出现旋律我们就知道来自于哪里，谁作曲。可是耳边呢，同样是这位法国的作曲家，他的这一部作品，其实这样的音乐的声音，像现在所听到的这段旋律，也是很多朋友所熟悉，但是不一定能对上号的。这就是比才的《阿莱城姑娘》，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串烧第一段，就是比才的歌剧《阿莱城姑娘》当中的一些选曲。当然了，这也是来自于他的组曲当中。第一套呢是他自己选编的，第二套是他的朋友吉罗在他去世以后选编的。这也是比才的另外一部现在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音乐。在这里呢，还是要纠正一下，刚才我好像说的是歌剧，其实是《阿莱城姑娘》是一部戏剧配乐是一部话剧的配乐，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更正一下。当时呢，其实也是条件的限制吧，只是允许比才用26人的小乐队，这里呢没有束缚他的手脚， 其实可能是更加的适合比赛，让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创作了至今仍然在各国演出的名曲，就是《阿莱城姑娘》，而且其中的很多段落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今天的串烧时间，在上半时段所来聆听的就是《阿莱城姑娘》的串烧。在这首配乐当中，比才也是特别显示了他在配器上的清新风格。他模拟钟声、铃声以及各种民间乐器的这个音响，还有呢，就是他在其中也运用到了这种闭口哼唱，使音乐独具风格。他用萨克斯管来吹奏的旋律，表现痴呆少年的天真无邪，还有用弦乐小柔板来表现年轻时曾经相恋的老农啊。老恋人吧，他们重逢时的心情。所以呢，在话剧的演出并未获得成功，音乐却被流传了下来。 到刚才所听到的那一首，我们就全部听完了，由比才他自己来选择的他的第一组曲当中的四首。在他去世以后呢，他的好朋友也是巴黎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吉罗另外挑了几段音乐编成了第二组曲，也是四首。现在我们听到的就已经来到了阿莱城姑娘的第二组曲了。 阿莱城姑娘确实有着非常浓郁的法兰西田园风格，同时又渗入了很多火辣辣的西班牙的情调，难怪人们会喜欢的如痴如醉。听到这样的音乐，有人这样评价过，说它洋溢着作者心中的梦幻，形式淳朴自由，音调也是悠扬高雅，就像慈母的微笑，像洁白的爱情的结晶。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这样的串烧，就是来自于比才的阿莱城姑娘。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串烧时间，我是王卓，永恒的美丽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天气，城区较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气温是-5度到2度，川音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年北京图书订购会日前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落幕，736家参展单位带来50万种新书和精品图书，3天参观人次高达9.2万。在这些数字背后，图书市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也在不经意间纷纷展露。作家周大新首次关注老龄社会问题，推出《天黑得很慢》。它是以7个黄昏作为作品结构，前4个黄昏由各种人讲述，后面3个黄昏变成一个人的讲述，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作品。作家马原的历史小说《唐宫》演绎了唐朝宫殿的阴谋与爱情。马原说，《唐宫》的主人公叫玉央，李商隐、杜牧则点缀于讲述之间，书中有无穷无尽的细节和波澜起伏的故事。作家高红磊的《楼兰啊楼兰》带读者了解黄沙尽头大漠之下的楼兰文化，这对他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北京大学教授张怡武给出了评价，书中既关注了历史，更关注了人，很多故事都让人动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网罗经典，带您领略巴洛克时期的华丽。古典主义的轰轰烈烈， 漫主义的风情万种。串烧时间，串烧双点点。 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就是在下半时段我们所来聆听的这一段串烧的主题，它就是来自于钢琴之王美称的李斯特，他的超级练习曲。李斯特我们都知道，这位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当然也是浪漫主义大师，他的确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我们也是把这样的时间留给李斯特，我们来聆听一下他的练习曲。所谓的钢琴之王，那他的练习曲是不是也是常人所难达到的这样无与伦比的程度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 耳边这一首，大家好像刚刚找到感觉似的，李斯特他在这一首，也就是第四首他的超级练习曲当中，开始初步有他自己的风格。1826年的时候，15岁的李斯特完成了12首练习曲，最后成为了著名的超级练习曲最初的版本，也是被称为超级练习曲或者是超凡练习曲，是很多音乐会的练习曲。那他自己的创作呢，也是从这样的作品当中埋下了自己风格的第一颗种子，而且作品呢最后也是李斯特献给了车尔尼以感念师恩。作曲家呢也是在这里面用了很多惊人的技巧，我想大概只有李斯特本人来演奏才会发挥它的效果吧。当然了，这也是一句玩笑话了，现在呢有很多不同的作曲家他们来演奏的版本也是让我们惊为天人的。永恒的麦粒在下面说到，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串烧就是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的串烧。这一首呢被称为狩猎，演奏难度非常大，一直非常快而且非常激烈，快速但是却非常优美，会让人如痴如醉。音乐当中似乎不光有狩猎，还有风景如画的描写，真正的会让人身心放松。我觉得这也是旋律非常优美的一首，感受一下。其实无论是肖邦的乐曲还是李斯特的练习曲，都不是每一首都是最著名的，一定有其中最突出的。比如耳边我们听到的第九首应该就是他的超级练习曲当中两首最著名的之一，柔情绵绵，平静的近乎沉默的回忆。而在其中有一段极其浪漫的旋律，也是被人们称为古典音乐当中最美的一小节。